我明白啊，咁啊，大家都系知道香港嘅基本法系 base on 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去草拟嘅啦，啊咁啊有呢、這个起草委员啦，咁啊有好多嘅元老级嘅人马，譬如李柱铭啊吓咁嘅人咧就起草呢个咁嘅啊基本法啦。咁其实呢个联合声明其实大家其实有冇搞清楚其实咩嚟嘅咧吓？ 联合声明国际法嚟噶嘛？所以而家好多啊，哇！一见到又话又加啲白皮书啊，又加呢样加嗰样，又 讨论下呢个问题嘅。 咁啊，有啲人就话：，毁约啦，毁约啦，即系收翻香港啊！叫佢好似包括黄世泽好似。 毁约咩叫毁约咧？毁 即系违约反中嘅联合声明，咁啊叫英国收翻香港啊。 系收翻香港咁啊！ 啊， 会唔会有呢件咁嘅事出现咧？系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嘅咩？可以毁约嘅咩？跟住收翻嘅咩？啊， 即系。就算冇協議或者冇啲咩聲明嘅，唔高興啊，咁你都可以嚟霸咗香港佢噶嘛？咁你霸唔霸到啊？睇你打唔打得贏嘅啫嘛。 係 咪咩理解？當年清朝嘅時候嚟霸，話霸霸啦，係嘛？澳門、香港話霸霸噶啦，霸咗浙江噶嘛，係嘛？咁啊睇，即係國際法，而家就叫做有個聯合國咧，好啲啦，係嘛？咁但係都係拳頭在近嘅啫。 咁第一次两个国联嘅一次世界大战 啊，两个国家之间，咁就算系签咗呢啲协议、国际法嘅东西啊，咁唔跟就点啦？唔跟就唔跟噶咯。 系咁，最后睇拳头硬嘅啫嘛，国际法啲嘢 就系咁简单啦。 系边个打咪赢，咪边个赢咯？ 即系呢个究竟系乜东东嚟咧？咁样即系都值得介绍下呢个基本常识嘅。我哋签嗰个咧，即系中英嗰个叫做联合声明啊，英文叫 declaration， 啊， 系咪？我记得啦，当年咧，都唔系记得噶你，但如果有嘅话，你可以揾下图书馆见到，我都好似 keep 住。英国人即系香港政府咧，港英政府咧，佢嗰个版本咧，佢叫做中英协议啊， 系。 但系中国政府咧就坚持呢个系声明嚟嘅啫，唔系协议嚟嘅。 嗯，我呢度层次系争啲嘅，好似系嘛？ 即系唔系系啦，唔系一个 agreement， 你唔好误导。咁啊，结果就各有各嘅嗰个名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今天而家英国都系话 declaration 啦，都系唔会讲，冇人讲话系协议噶啦，系声明嚟嘅啫。咁啊，你估都估到啊，声明，大家一齐声明一样嘢，系咪？我哋声明，我哋两个都系中意钓鱼嘅，咁样咁啦，咪声明一样嘢咯。 如果你声明嘅，咁可以各自声明系唔同噶。 联合咗声明啦嘛，个文本大家交换啊， okay. 研究过啲翻译啊，嗰啲字眼啊，咁呢啲就梗系好仔细去倾好晒啦，咁样。 即系大家对某件事物嘅睇法系一致嘅，咁样样 吓。系啦，咁都系出动大家啲语言专家即系研究过晒噶啦，咁冇咁事实上都系嘅，咁冇死错人。咁啊，包括即系冇讲到有普选选举或协商产生啊嘛，特首系。咁呢个中央联合声明嚟讲嘅，啊 ，for the appointment of 嗰个 central government， 即系由中央政府任命。咁当年咧，当年我都记得我第一篇文写咧，我就屌柒呢样嘢啦。因为任命嗰样嘢咧 ，for appointment 咧喺英国英文嘅嗰个观念里边咧，同埋英国人嘅观念里边咧 ，for appointment 咧即系摆喺度你签啦，咁样你就会签噶啦。 系 appointment 能够解释噶嘛？可以系啊。 For appointment 系啦 ，for appointment 即系你自然要签嘛。因为点解咧？英国个制度就系英女王系委任个首相噶嘛 ，appoint 佢噶嘛。 啊， 咁啊选咗出嚟就 for 佢 appointment， 意思系咁噶嘛。 嗯， 一定要委任噶嘛。咁人哋有几百年嘅传统，系一定唔会唔委任佢噶嘛。 所以英国人系冇实权噶嘛。 啊，咁冇噶，你系民选噶嘛。咁即係喺英國人嘅觀念呢，睇到呢個聯合聲明呢，以為我即係好似我哋咁啦，係咪？所以咪冇問題囉嘛。當時因為佢要英國國會通過㗎嘛，即係所以我嗰陣時我就屌柒佢呢，就話你真係呃英國人咋嘛，你個翻譯係唔準嘅，因為呢樣嘢唔係同一樣意思嘅。For appointment 同中文嘅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中文就好清楚喎，選舉或協商產生，然後由我任命。咁呢個任命權到而家佢都講得好清楚，由頭到尾啊，由許家屯到而家，即係啲人都係即係中方官員都話我有實權嘅，佢理解係有實權嘅咁啊， 咁一般理解就民主制度之下咧，就係冇實權嘅，只係一個形式嚟嘅啫，委任 嘅。一個儀式嚟嘅啫。 係啦，咁就冇啦，費事拗啦呢樣嘢。咁而家就係叫做即係毀咗約啦，咁樣毀約通常係點咧？嗱，我當佢係協議啦 ，agreement 啦，協議我哋通常只兩個國家嘅聲明都係兩個國家嘅。 係。 咁咧有啲多邊條約咧，嗰啲叫做 treaty 條約、條約，但係有啲好多國家簽。最少有幾十個國家簽，同埋啲主要國家都簽咗嘅咧，嗰啲叫做 convention。 嗯 ，convention 就即係公約啦。咁好似我哋啲海洋啊、保護臭氧層啊、人權啊嗰啲叫做公約。 啊，講啲 treaty 先啦 ，treaty 係大家最常啊最常聽到嘅。 而咧就多邊嘅啫，即係可能多邊嘅即係幾個國家。 唔係大家細個最常學到嘅或者聽到嘅咁樣，當然係南京條約啊、北京條約呢啲咁嘅叫不平等條約啦嚇 ，treaty 啦，加個不平等喺前面嘅 ，OK。 誒，咁啊，咪後屘唔承認佢，咪叫佢不平等咯。 不平等啊，其實所謂條約係只不過大家喺當時咁嘅 層次係高啲嘅，即係喺國際法嚟講層次高啲嘅。咁啊，聯合聲明係最低啦。嗱，你唔好理個高低，如果你話要執行呢樣嘢咧，有。除了打交之外啦，即係除了大家訴諸武力啦，咁你係可以揾個國際法庭去仲裁噶嘛？ 係係。 不過通常喺條約裏面講明嘅，即係如果係嗱，我哋兩個有拗撬咧，我哋交由呢個國際法庭仲裁。你要講咗，因為你交個權俾個國際法庭，佢先可以仲裁。 啊！ 即係你唔交咧，即係冇 jurisdiction clause 所謂，咁你係冇得交嘅。即係而家啦。得個拗字啦，中英兩雙方點理解啊？咁就揾翻你兩個國家啲人出嚟，就各自理解嘅啫。咁你大家理解不同咧，有冇中間人咧？咁冇委託任何中間人去做調停咯， 係 冇噶，所以係冇所謂又去咩海峽法庭告中國政府啊？呢啲就係冇得諗都唔使諗啊！咁呢啲常識嚟嘅啫，不過就太多人啊嚇。亂噏咁啦，咁太多人亂噏咁啦，咁就認為即係可以收翻香港添啦嚇，違反聯合聲明啊，咁收翻香港，好似不單止唔收翻喎，係嘛？仲好似準備簽個即係文件嚇，歌頌我哋30年嚟個中英聯合聲明落實良好咁啊，即係認同個白皮書添啦。如果咁講，即係間接。 你只是中英啊， 中英 接多 所以我最眼冤呢兩年嚟最眼冤就是見到嗰支米字旗嘅啫，嗰支英國旗係咪？即係有啲人用樣嘅，仲有啲傻仔啊，仲喺度話啊 BNO 係英國籍嚟，我哋去英國啊嘛，即係呢啲真 係。BNO 呢個咁嘅身份係一個附屬嘅公民嚟嘅啫。啊！咁你个 唔系， 你想享受嗰、那个，即系等于我哋一个非永久居民嘅身份证咁嘅啫。OK 吓、 啊，非永久居民 福利系 嘅身份证，唔系好清楚喎。有几多权益好清楚，系身份证嚟嘅，系身份证。 即系个比喻啫，可能比喻唔恰当啦。 未够七年咁解啫，佢分开佢唯一个分别系未够七年啫，其他嘢冇分别嘅。你可以开银行户口啦嘛，可以开公司啦，系咪冇分别嘅？但是国籍呢就最紧要嗰样嘢冇咗啫，真係就係返你自己嘅国家啦。咁你算唔算国籍呢？咁英国人嗰陣时话呢个某一种形式嘅法律即係国籍 ,certain form of nationality, 佢嘅字眼咁。几稳品呢是吧，英国人好叻嘅呢啲嘢。 咪大家好叻。其实大家 好叻嘅， 大家如果你熟读历史又知道，边个人咧永远咧就 谂埋啲咁嘅嘢，整埋啲咁嘅嘢。 系就算系当年去呢、這个打呢个鸦片战争啊，或者系割让香港俾英国人，最后咧佢点样样去倾呢个中英联合声明？其实所有嘢咧，佢背后咧最大嘅动机都系做生意嘅啫。OK， 系。 咁其实呢家都系唔会冇咗呢个动机噶。譬如咁啊，最近期就李克强就要求见呢个英女王咁样样吓，如果见唔到佢咧就唔嚟咁样样吓。咁因为咧背后牵涉到一个300亿嘅 咁英国佬就英国佬就你肯签几多合约，签批得几立约我咪英女王见你咯咁样，类似啦。 诶，英女王你当个鸡嚟就差唔多啦。 嗱，你讲嘅咋 ？O K 啊， 咩唔怕弊啊？ 政治花瓶咁啦吓。 唉，俾钱就得噶啦。 唉。啊，咁啊，即系原理就系咁样咯吓。咁、啊、所以咧、嗯，你就话咁诶，英国咁啊，注唔注重香港嗰个咁嘅，需唔需要普选？佢嘅未来嘅发展咧，其实咧严格嚟讲咧，佢系冇咁嘅责任啦，亦都系冇咁嘅意欲咧，去想维持你嗰个咁嘅叫做民主嘅制度嘅吓。啊 梗系冇啦，有啊，当年做咗啦，系嘛？ 虽然佢都话非常关注呢个中国嘅人权问题咁样样，会都系跟美国口风嘅啫吓。 系、哎、作为一个国际间嘅，即系佢都系一个大国，系咪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系咪？咁佢当然都甚有责任啦。 即系大家睇个喺呢个现实政治面前咧，所有人权啊，或者系呢啲咩叫做啊二次大战之后所定立嘅叫做普世价值啊。全部都是偽善的借口嚟嘅啫，講到最後都是實際利益嘅，咁只不過呢樣嘢可唔可以係佢因為呢樣嘢犧牲佢本身嘅利益咧？咁當然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咯。即係咪真係咁大義咧？嚇、啊、係曉義大義啊咁樣，我真係冇乜可能咯。事實嚟講，香港嘅情係關我鬼事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自己嘅事咧就要自己爭取啦。 啊，咁梗系啦， 就唔好系求外敌啦、啊，或者系外国嘅情况啦，佢、啊、帮都系帮，帮唔到就算噶，就咁咯。 嗯， 咁、啊、我冇话系我哋一定要达到某个咁嘅政治诉求，只不过你自己想做到嘅嘢，无论系正方反方好，咁你咪自己争取咯，就咁、是。 嗯，系咪讲伊萨啦？ 另一个你想讲嘅情况就系讲一个伊萨。 我最近网上吓， 咁有讨论嘅话题啦。 就上个礼拜就冇 visa， 即系而家讲系13号晚吓，就冇 visa。不过咧就有啲戴咗个类似面具咁啦，又似防毒面具咁，东西人遮咗个样咁啦，又想攞啲嘢撞门啊咁，俾人喝止咗啦。咁就引起一啲争议嘅，即系 visa 咁又有單嘢判咗啦，係嘛？紅仔單嘢判咗嘅時候咧，就啲人講啊，當日就因為啲 visa 戴住面具咁啊衝入去，咁咪叫佢李慧玲叫佢自首添啦嚇。咁 啊，李慧玲叫人自首就即刻俾人鬧啦。咁啊，包括我都鬧埋一份啦。 點解咧？ 唔係咁點解佢要自首嘅？唔係你變咗講到嗰樣嘢戴住個面具係好唔道德咁樣嗰樣嘢， 即係佢意思係戴住個面具咧就係一種犯法行為啦，所以要自首。 戴面具梗係唔係犯法啦？ 唔係即係佢有乜意思啊？戴住面具喺嗰度出現，喺嗰個衝擊嘅現場出現，係一個犯法行為啦， 係咪？佢無知啫，即係呢個李慧玲無知啫。唔係咁犯法更加唔應該，即係更加唔會自己去自首啦，係咪？咁你睇下有冇做到其他嘢啦？當然係，係嘛？即係包括你係咪你去衝擊啦？係嘛？係咪你打爛道門啦？諸如此類啦。咁打爛道門都有辦法啦。自首，其實佢而家自首都未必入到佢罪㗎喎。佢話係佢咁係咪真係佢咧？ 點樣證實係佢咧？ 你唔能夠有條友蒲出嚟話啊！唔好叫阿長毛坐監，係我做嘅當時咁樣。你再去講啊，咁個官可能唔接受。 有紋身咁啊，另計啦嚇。但係 唔 係 你 有紋身啫嘛？ 唔係，即係你一定有其他嘢證明到。 係啦， 即係個官可能話你真係語片嚟而家嚇，哇爭住去認罪啊！我唔信啊，唔信就唔睬你嘅咯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所以即係李慧玲嗰啲唔使理佢嘅係嘛？即係 visa 係點嚟咧？你以你理解，我都冇睇過嗰出戲。 嚟自一套電影嘅。 Vendetta 係嘛？咁其實講一個即係戴住個面具嘅，好似蒙面奇俠咁啦，即係呢啲咁英雄人物啦，係嘛？咩紫荊俠啊嗰啲咁啦，咩青鋒俠啊嗰啲咁啦。 你唔好講咁詳細啊！你冇睇啊，好驚就俾人。 唔係即係類似咁嘅形象嘅東西啊，奔漢啊嗰啲。好啦，戴住個面具，咁佢就去做好多嘢嘅，即係正義嘅嘢啦，當然。咁後屘佢又鼓勵啲人去戴面具嘅出嚟示威啊咁。咁啊，最後個情嘅即係呢個睇睇睇睇維基嘅啫。最後嘅劇情咧就係 真係好多人呢就英國片嚟㗎，就戴住面具出嚟啦，咁就因此就推返咗個政府嘅、 嗯、 因為政府驚啦、嗯、自己落台啦，咁住住呢咁嗱，即係變咗戴 V 曬面具呢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即係有革命意義嘅東西，革命意義的東西。咁而佢嘅特點係點呢？戴咗面具你唔知係邊個嘛，咁變咗好多你喂你銀行經理，你係律師會計師，或者你係大機構嘅主管，你能唔能夠咁自由啊出嚟示威？公務員咁啊，警察咁啊，你有冇得示威？冇喎、啊，係咪？因為俾人認到喎、啊，你要影到喎、啊。咁但係我戴個面具出嚟咧，我人喺度啦，行得走得啦。但係我係想表達我啊舉標語 click crack 一樣嘢。咁我戴個面具得唔得咧？即係我想問李慧玲嘅呢個情況，你點吸發我嗰個人權咧？個意義就係咁啊嘛。即是我人是出咗嚟嘅，但係呢我唔想俾人知係我，因为我有其他理由。咁、嗯、但係我想表达不满，尤其是个政府不义嘅时候。咁喂佢都不义囉，你佢就不义，咁我仲要堂堂正正。係咪 嗯。 即係当年啦、啊、有个啲民运人士返去大陆咁样，跟住拉咗，咁跟住佢唔知讲咗大话，咁就出返嚟，咁放返佢出嚟咁样。咁跟住啲人問佢點解你講大話喺裏面啊？佢話：喂，對住賊有乜理由講真話？我有乜理由同盜賊講真話？咁又啱喎，係咪先？咁最好啦，你個政府如果係不義嘅，濫用司法制度、濫用法律去迫害人民嘅，咁我戴面具有咩唔啱啊？我戴面具等你拉我唔到有咩唔啱啊？ 一個保護自己嘅工具。 係啦，我掉磚頭，我冇理由即係咁老襯嘅喎，係咪？系咪？嗱、嗯，你而家我哋见啦，呢两日又话俾人打，又呢样嗰样啦，嗰啲示威人士系嘛？ 嗯， 咁我就睇唔到啊，最弊虽然我喺现场啫、哦，我亦睇到嗰啲 系 睇到嗰啲 系新闻系呢个访问嗰、那个，即系佢写翻做紧。 唔系咁你又好难信嘅、啊，即系比如黄伟志啊嗰啲，甚至系周乐行嗰啲见过识，即系唔好话识啦，即系见过呢啲人啦，咁都系正常嘅人嚟噶嘛，吓，即系正正常常有。即係 honest 嘅人㗎嘛，咁佢冇理由屈差人嘅，屈嚟做咩啫？係咪？咁佢梗係有啲啊，咁即係有冇誇張到啊？呢個就另一個問題啦。咁可能有啲不禮貌對待，甚至乎打咗佢幾嘢嗰啲咁嘢。咁有啲咁嘢唔出奇，咁你差人係咁㗎啦，即係你冇人睇到嘅地方，佢就做啲咁嘢㗎啦，係嘛？咁呢啲唔知係咪溝除呢啲可能。 即係我哋即係今日啊，做到 post 咗啊，玻璃之城嗰段片出嚟咁樣啊，咁啊黎明啊衝擊呢個咁嘅。即係要保釣啦咁樣，咁啊仲俾人捉鬼咗咯，咪俾人揼咯，咪喺監獄嗰度啊！ 我哋細個嗰陣啦，冇事打三錘噶嘛，有事出唔翻嚟噶啦， 有事出唔翻嚟添嘛 啊！所以呢、這個唔係好出奇嘅事嚇、啊。 你知唔知電影入邊咧？佢其實一個斯文好多噶啦，嗰、那個係電影入邊係兜嘢卜爆你個頭啊！嗰個 係即係咧，因為喺冇人睇到嘅情況，即係如果你戴咗面具，你係大膽咗好多嘅嚇。咁啊，因為佢熄咗燈，冇人睇到啊，咁啊。搭人啦，系嘛？以前搵个毛包度笠住人打噶嘛，都系咁嘅啫嘛。佢、那个理由都系咁，因为谂住冇人追究到咧，就系乱嚟啦。甚至连上司都唔知系边个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警队高层可能喂，你唔好搞啲咁嘢喎，你打死咗佢点啊？ 电话簿啊，咩嗰啲 啊？咁但系冇嘅，你做嘢嗰啲，因为佢条气唔顺，佢顶住或者佢咩咁啊？嗰晚我喺现场听到咧，周乐行嗰啲嗌咪咧就都好侮辱性嘅，即系讲啲差人。咁佢哋顶住道气，但系又拍拖唔到，因为现场你知啊，几百个记者多个示威者，跟住仲有议员喺度系嘛，仲有我哋啲咁嘅监察组织嘅人权组织喺度，咁你啲差人冇得恶噶嘛，基本上吓，所以佢哋系好难，即系你可以理解到系谷住道气嘅，咁你上到车咯，咁个别由你冇理 由。讲翻样嘢就系咁，我哋 抌咗人先， 或者系示威者出嚟话为公义，有冇啲理由？ 咁我调翻转头，我戴个面具出嚟，咁啊点？我真系撞啊咁样，咁事后你追我唔到啊，咁但系你因此而阻止到个拨款啊，咁你究竟系公义定唔公义咧？你可唔可以指责佢咧？即系好笑呢样嘢，我觉得得意嘅系嘛？嗱，道德上系咁睇啦，咁但系法律上咧，法律上咧，佢系有权戴面罩嘅，即系等于你有权化妆啫，系嘛？你有权戴顶帽咁解啫。喂，戴咗顶帽咧，争好远噶喎！我日日都可以唔同，但系我个样换咗个换咗眼镜，换咗顶帽啦，我可以争好远，我都难认好多。你唔系咁容易普通照片可能 有疑点㗎喇。咁係咪我唔啱呢？调返转头我一定要公开晒俾你，你告我好容易係咪？即係得人冇事就告啊，乜嘢冇事都好就话你冲击係咪？烦你一大轮又保释又剩，大家都知话唔啱啦，话滥用警权啦，咁你唔方便嘅滥用警权，调转头你唔啱係咪？我等你冇得方便咋嘛。嗱，即係咁，如果喺现场，因为我真係掟嘢啊，即係攞砖头劈啊咁样，好清楚㗎啦，咁你唔扑埋拉佢囉，拉到㗎喎。你话我系其他泛民，我系唔冲击嘅，温和嘅，我行开啦，即刻系咪？我唔会埋去保护佢㗎嘛。冇人叫你埋去保护佢，我冇责任保护佢㗎喎。我哋讲明唔冲击㗎，但有条熱血公民系咪系都要走去掟嘢嘅咁样。咁咪行开啦，拉佢啦。我系咪冇义气呢？讲明我唔撑你嘅，咁你有你，我有我，冇咩冇义气唔义气，你冇理由累我㗎，啱唔啱？但我调翻转，我可唔可以闹你话要戴个面罩去示威？咁我只有一样嘅啫，佢有冇犯法啦？冇， 系 冇咁你点即系关你事嘅？基本上，唔关你事，即系话唔好咁搞法，咁都得。你即系你唔高兴。我哋是想温和示威的，我哋真的不欢迎啲激进的热血的，你找第二个场合啦，去第二个场啦。都得，你有权咁讲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搞乱我当嘢嘅，咁都系唔道德嘅，你搞乱人当嘢。但你有冇权俾人咁嚟嘅？冇嘅。冇嘅。 咁但係你煽动又点呢？呢个吓？ 煽动呢？煽动系嘛？因为有个问题问我嘅。即係呢，有个假设有人吓， 即系戴住面具系咁话，诶掟佢啦，咁推佢啦， 唔系教嗰个 教唆 戚人，系咪教佢教唆佢？嗱，你又变咗蝙蝠侠，戴咗面具，你又冇事，你做乜都得噶啦。啊，佢又认你唔到，系嘛？到时你劈咗佢走咗去咁样，拉你唔到，咁你咪可以勇咯，系咪？咁我哋嗰队人都戴啦，或者你中意你戴啦，或者你想你去喐嘅时候你又戴啦，戴又喐啦，咁样我哋遮住你，等你走啦，系嘛？諸如此類啦嚇，你鼓勵佢咁做，係咁會唔會構成法律責任咧？咁樣，咁呢個就係喺法律裏呢個 incitement， 即係話咧，我故意煽惑啊，正式型名叫做煽動、誘惑嗰個又話啊，煽惑人哋去進行一個犯法嘅行為咧，本身煽惑人哋去犯法咧就係犯法，係。而嗰個犯法係指個 for offence 本身係嗰個煽惑本身係已經係犯咗法㗎啦，即係咧我煽惑你，你唔去做都構成㗎啦，係真有心嚟做咯，你明唔明？ 即係包括我哋而家喺呢個咁嘅嚇網台 嗰度，如果我喺網台嗰度鼓勵嗱咁啊冇事㗎，咁樣包你冇事咁，咁你係明顯即係你嗰個意圖啊係煽導人去做一樣犯法嘅嘢。咁呢 ,even, 即係就算佢唔去做，咁你都係犯咗法嘅。因为你自己的行为已经足够啦嘛，因为我哋讲犯法两样嘢，行为同意图嘛。煽动本身就係行为嚟嘅，所以就唔需要煽动佢真係做。你煽动已经係行为足咗㗎啦。咁而你嘅 intention 呢，嗰、那个意图呢都係想佢真係做嘅。当然我讲少，哈哈哈，我讲下少嘅啫，讲下啫咁。 讲下啫喎。 咁冇嘢嘅，我纯粹讲少咋吓咁样。即係某人好叻嘅，所以呢样嘢唔知佢点解啦，唔知读 law 定点啦。定係听 lawyer 讲啦，我讲下咋吓，我叫人冲武力吓烧掟汽油弹，我讲下咋。记得每次讲完呢啲嘢都话我讲下咋咁样。咁呢咁就真係几安全。因为你真系讲下啫嘛，咁我哋真系客观睇佢真系讲事嘅啫，做节目好听，或者佢喺个立法会里面知道有权力特权法保护，乱噏都冇所谓咁噏下嘅啫，咁系咪？咁鬼叫你真系信咩？系咪先吓？即系客观上你唔应该信嘅，你尤其是某知名嘴嘅钱系嘛，惯咗乱咁噏嘢噶，咁你真系当好认真咁样冇啦吓。但问题咧，你自己负责。但佢唔算係構成煽惑啦，因為佢 intention 係冇嘅，係咪？佢講少嘅啫，佢真係講少嚟講啊，真係唔好成日問點證明啊，有時又冇得證明嘅，即係唔係冇得證明，係好複雜嘅嘢嚟證明。佢真係唔係就唔係噶啦。假設個法律係清楚咁嚟講啊，冇屈佢，佢又都冇俾人 誤導咁啊，啲陪審團冇誤導，清清楚楚咁啦，你冇證據就係冇證據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係有證據咧，咁就衰咗噶啦。所以咧，即係唔好隨便煽動人去犯法。嗱、 嗯，暗示都算係嘅喎 ，implies。 我叫人戴面具上街示威啦，咁样啊，冇问题嘅，咁样咁算唔算系煽动佢犯法咧？ 唔系上街示威啫，咁示威 系 犯法啦。 示威系合法嘅，你做任何合法嘢都冇事，冇事。我从来都唔会叫佢掟嘢，系因为咧，你叫佢掟嘢咧，就掟蕉都冇所谓嘅，吓掟番茄都冇所谓嘅，都未算系暴力噶嘛，系嘛？暴力先算犯法噶嘛？啊，唔系都唔系，掟唔好掟到人，掟蕉掟番茄都唔好掟到人吓，咁就得啦。你泄愤啦，掟啊，啊都可能刑毁喎，都唔太妥啊。总之免啦吓，咁啊算啦，咁咧就即系咁，我就唔系煽动人犯法嘅，即系我总之系煽动佢做啲人犯法嘅。 但系如果煽动佢自焚咁点咧？ 伤 害自己嘅身体啦，咁啊咁啊叫教唆人自杀咧？呢啲系 动佢自焚， 系 教唆人自焚， 系啦， 唔单止系犯法，而且系犯好严重嘅法律，系误杀罪， 误杀添， 误杀罪。你会听过，如果你即系两个吓、啊、生无可恋啊，一男一女啊，诸如此类啊，或者两个男两个女啦、啊、一齐自杀落笨咁样吓。啊一起食毒、服毒系嘛，烧炭咁样。 啊！ 有条友食咗毒之后，哇，肚痛啊，走去厕所快啲饮水，跟住就打999入咗医院救翻咁。另一个咧晕咗啦，一食完药就已经咁啊，瓜咗啦。瓜咗个有冇办法咧？1977年之前咧就系犯法嘅 ，suicide 系犯法嘅。咁啊，77年之后就唔系噶啦，即系个啰嘴烧咗多鬼鱼。因为你可能救翻啊，救翻告你自己。自杀啦，告你谋杀自己啊！救翻之后告你，咁后屘就唔告啦。自杀嗰个冇得过，但系一齐去自杀嗰个咧 ，suicide pact 啊呢个，一齐自杀嗰、那个，你系误杀侧边嗰个，即系你鼓励人一齐，结果佢死咗，你冇死，无论你系救翻啦，定系你自己即系求救救翻啦，总之咧，即系佢间接令到对方死亡咧，嗰、那个系误杀嘅。 啊！ 咁所以你话喂？你自焚好啊，乜乜乜，你鼓励佢自焚啦，咁你可能系误杀罪。 放心，香港就唔会有呢啲人嘅，放心啦。 咁啊，可能做咗都唔知嘅，网上又好多嘢，好多嘢。 都系以前有啲宗教性嘅活动，佢咁啊，受啲教主影响，邪教咁样啊。 教主啊，我哋有啲教主好威。 嗱，你啲 imply 又唔得啦，呢啲有个暗示啊。 掟汽油弹啊，咁啊唔系黄毓民啊嘛，且自己噏嘅喺电台节目。我咁我信佢冇 intention 嘅，因为佢即刻话我讲啊啫嘛，冇 intention 就唔构成犯法噶嘛，冇意图啊，讲笑啫，系咪？咁样啊，咁啊清楚啦，系嘛？成个法律问题清楚啦，即系咧，你如果系戴面具咧，就唔构成任何犯法嘅问题，其实亦都唔应该有道德嘅问题。我谂埋谂嚟谂去，即系你唔能够指责人哋戴面具唔负责任啊，咁样。有几唔负责任？你犯法走咗去咁样，喂，犯法走咗去，咁差人识捉噶嘛？ 犯法走咗同戴面具系两回事噶嘛？ 唉，咁你我捉唔到你啊，好难捉喎、啊。咪咁你侧边啲人咪帮手捉住佢交俾警察咯，得唔得咧？ 嗯。 哎呀，我哋危险啊，危险啊！你唔尽公民责任啫，系嘛？你唔啱啫，冇啊！咁佢有冇权戴面罩咧？有。咁佢有冇权戴面罩犯法咧？就冇。咁呢个好清楚啊，系咪？ 问问一个比较复杂啲嘅问题，佢如果戴住一个我哋一认就认到系第二个人嘅面具咧，嗱，譬如戴住阿特首嘅面具去犯案咁样，会唔会系毁坏佢声誉咧？ 哇，复杂，唔系你讲紧系嗱犯罪，因为犯罪就 系 犯罪嘅问题啦。系啊，即系你当然我哋唔会当咗嗰、那个，如果除非嗰个系 有十有廿个戴住。梁振英面具嘅人咁喺度冲击咁样啊！ 即系如果可以乱真咁就冇得计，冇计啦！以为梁振英喺度冲咁就变咗梁振英有罪咁就复杂啦，系嘛？但系如果唔系，你一睇嗰个系戴面罩啫，梁振英面罩啫咁样，咁构唔构成咩唔系犯罪啊？系责任， 即係你衝擊或者你犯法，咁都有 犯法。同宣誓嘅功效一樣嘅啫，係咪？ 會唔會構成你影響到王振英嘅聲譽咧？民事嘅啫，佢告你，王振英告你。 嗯。 嗱，你做任何嘢，如果令到唔係一定誹謗咧，唔係一定口講嘅。你丑化佢 系嚟嘅，丑化 你丑化佢都系，你丑化佢都系嘅，咁明啦，系嘛？即系理论上佢可以嘅，咁当然佢要 喂，但系一个 public figure 喎、 哦。唔系咁系，当然 系啊， 当然咁，但系有啲嘢即系理论还理论啦。系如果 public figure 佢好难告到诽谤，但系都可以告到，唔系不绝对告唔到嘅，即系难咁解啫。 嗯， 难咁解。喂，政治诽谤系有嘅。当年啊，彭定康嚟之前啊，选举啊，佢都系唔知咩乱咁笠嘢乜，即系抹黑人啦、啊。结果后屘佢选举完啦，嗰次喺92年嗰次选，亦同埋赔咗笔钱嘅，系啊，保守党主席有啲咁嘅事嘅，即系佢系即系无谓打官司啦，咁佢正式道歉咁诶，即系啲风度嚟啦，英国人啲风度啊嘛，即系选完啦咁样，唉，唔好意思，当日又话你乜抹黑咗你。屈斗屈咁啦，香港系从来都冇人道歉嘅，只有我咧就打官司嘅啫，就唔道歉嘅吓、啊，就冇呢人嗰啲即系风范嘅，冇得讲噶呢样嘢，系咪、 嗯？ 打官司你影响即系嘥咗法庭时间噶嘛，其实系又打唔系又打咁，你真系诸如此类啦， 系 咁啊 ，visa 嘅问题仲有冇嘢需要补充咧？ 暂时咁多先啦， 系咪？仲有，如果 visa 你侧边犯法咧，即系讲咗咯，同你系冇关嘅。我喺游行见到有 visa 咧，我好中意黐埋佢。 啊！ 即系如果佢烧嘢咧，我都不自觉咧就鼓掌嘅，可能构成现世文啦，唔系几好啊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只系企喺度咧，咁系唔会构成犯罪。即系你企喺一个人，即系假设佢掟嘢啦咁，你企喺佢侧边咧，唔会因为你企喺侧边你构成犯罪。因为唔系你做噶嘛，系咪？ 系， 即系你犯罪就系你嘅意图同你嘅行为，只能够跟你嘅啫。咁就算几无，即系几黑人憎都好啦。咁即系咁，即系你见到黄人，但系侧边有啲 visa 啦，佢啲马嚟噶啦，咁但系都唔关佢事嘅。基本上，你只能够嗰啲人掟嘢就拉嗰啲人啦，就唔可以拉佢嘅、嗯。啊，亦都唔告得入嘅，除非佢煽动教唆协助咁啦，吓、啊。咁你要證明佢先同教唆協助先得，係咪？如果佢只係一齊咧，就算佢係大佬咁，都佢冇辦法。 啊， 冇辦法，佢冇辦法。 嗯， 即係佢冇嗰個行為就係冇嗰個行為嘅。 嗯，明白。咁大家了解啦嚇， 得個支持啦，因為我覺得即係個社會越嚟越唔公義咧，即係唔好排除。大家都帶 visa 出街啦，即係有招嘅人啦。當然呢個好可悲嘅事嘅，即係要咁嘅咧，就係好可悲嘅。因為大家都唔可以講道理啦，唯有就 show force 啦 ，show force 嘅時候，梗係唔想俾你見啦，係嘛？即係我要掟嘢啦，先至可以爭取到公義嘅時候。咁呢個當然係嚇一個極之差嘅情況啦。但係嗰個情況之下，咁唔通咁咪唔道德嘅咩？我戴面具唔道德咩？等你捉我唔到，捉我唔到，有咩咁唔道德咧？冇唔道德，唔好话，即系所以唔好话戴面具嗰啲吓，即系近来系大家都好紧张啊，对于呢个即系呢啲冲击嘅嘢系嘛，冲冲下就惯噶啦系嘛， 不断，我发觉呢啲系不断练习同埋不断咧呢、這个即系经过观察，不断进步同埋有提升嘅 ，OK。 系即系大家可能又话唔好啊，大家你有你我咁，但系可能迟啲就。捞捞埋埋一齐啦，系嘛？捞捞埋埋一齐啦，我都有个 visa 面具啊！你估边个俾我啊？有年七日有人派噶嘛？有政党派过咁咩？而家唔敢派啦。其实可以照派嘅，冇问题。有人赞助咁，有人派咁，系咪？咁咪攞翻个咯，以备不时之需咯。话唔系几时用得着，就咁，冇咩唔道德嘅吓。 嗯， 亦都唔鼓励人哋唔带嘅，调翻转头，堂堂正正咁。咁戴咗好唔堂堂正正咩？呢个逻辑有问题，系咪？ 系咁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 好，下个礼拜再见啦。 好，拜拜。